再请听蔡正仁演唱的《长生殿哭像》。 Shut up! 最后请听张敬贤演唱的《窦娥冤》斩娥。 啊。